啾啾听听喵知识，我是 Joy。 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相信大家对吸血鬼一词并不陌生，并且一直有各种各样关于吸血鬼的电影及故事，而关于吸血鬼的故事总是让人倍感神秘。他们或是被描述成无脑杀戮的恐怖怪物，或是被刻画为年轻俊美的优雅绅士，通过吸食血液来维持生命，这一点无疑是统一的原则。但吸血鬼真的只是传说吗？其实这个神秘的吸血鬼也有可能是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哦，就是 Porphyria 质质症。没错，吸血鬼真的存在哦。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国际十大恐怖怪病之一的质质症吧。关于 Porphyria 第一个案例是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记录的，患者被记录到有异样颜色的尿液，当时他把这种疾病看作是一种血液病或者是肺病，但随后关于 Porphyria 患者的案例就如同消失了一般，直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记录了有关 Porphyria 患者的相关症状。两个案例间相差了大约2000年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质质症是非常罕见的疾病，只有极少数的案例被记载下来。那吸血鬼与这个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现代人对于吸血鬼的理解大多是源自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布兰斯塔克著名的德古拉伯爵系列中妖异迷幻的描述。后来哥特式文学的盛行，终于使苍白嗜血惧怕阳光长生不死的吸血鬼的形象在公众的认知中确立。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同时，医学家以及生物化理学家他们已经发现，这些关于吸血鬼的传奇故事很可能并非子虚乌有。患有质质症的病人或许就是传说中存在了几千年的吸血鬼的真实原型。而在历史中有两位较著名的人物也可能是质质症患者，一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乔治三世。除了曾立下伟大的战功政绩外，最令人注意的是他晚年精神异常的现象也曾被记录到有蓝色的尿液以及长期服用生化物，并且乔治三世的亲属中也是患有 Porphyria 的案例，因此现今的学者认为乔治三世可能就是 Porphyria 的患者。而另外一位则是很有名的艺术家文森梵谷，梵谷的亲属中也是出现有 Porphyria 的案例，而且梵谷常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因此有部分的学者也认为梵谷可能也患有 Porphyria。 Porphyria 是罕见且尚无疗法的遗传性疾病，而这些患者典型的病征却与吸血鬼传说有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吸血鬼的传说是起源于16至18世纪，当时的欧洲是个医学缺乏以及对质质症不了解的年代。吸血鬼会不会只是个可怜的质质症的患者呢？加上人们对于动乱时代的不安感以及充沛的想象力所捏造出来的神话生物呢？1985年，美国的报道曾经介绍过 Porphyria 与吸血鬼的相关特征，虽然当时饱受争议，但是也让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这个疾病的存在。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病有什么特征，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吸血鬼与这个疾病有关呢？第一，惧怕阳光。血脂质是一种光敏色素，它会聚集在人的皮肤、骨骼以及牙齿上。大多数血脂质在黑暗中呈良性，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但一旦接触阳光就会转化为危险的毒素，吞噬人的肌肉与组织。因此 Porphyria 的患者像传说中的吸血鬼那样，只能生活在黑暗世界里，不能见光。第二，面容苍白。绝大多数 Porphyria 的患者都伴有严重的贫血，这不仅因为他们通常只生活在黑暗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体中的血脂质会影响造血功能，破坏血红素的生成。通常 Porphyria 的患者身上还会带有大片的色素沉积，往往都是紫色的。第三，牙齿尖利如狼。血脂质接触阳光后会转化为可以吞噬肌肉与组织的毒素，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它会腐蚀患者的嘴唇与牙龈，使他们露出尖利的狼一样的牙齿。腐烂的牙齿看上去总是血淋淋，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吸食鲜血的吸血鬼。第四，厌恶大蒜。在大多数的吸血鬼传说中，大蒜与十字架一样都被描绘为吸血鬼的克星。有趣的是，质质症的患者也对大蒜深恶痛绝，原因很简单，大蒜中的某些化学成分会恶化他们的病情。第五，适应鲜血。对于大多数质质症患者，输血与血红素能够有效缓解症状，并且到现在依然是主 流的治疗方法，血红素非常顽强，通过消化道依然可以被小肠吸收。这意味着至少从理论上，古代的脂质症的患者透过吸食或饮用鲜血来使自己感觉舒服一些，这就可能是吸血鬼故事的起源。第六，不死之身。由于毒素的作用，脂质症患者的耳朵与鼻子都会被腐蚀，而皮肤上也会布满疤痕，使他们看上去格外苍老。在欧洲的传说中，长生不死的人常常会被描述为类似的样子，以讹传讹就有了吸血鬼不死之身的说法。实际上，脂质症患者的寿命通常都非常短。了解了这个病之后，怎么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描写吸血鬼呢？我想这已经不是巧合了吧，这几乎可以认为是吸血鬼就是来自这种病的患者呢。那么这个吸血鬼病的原理又是什么呢？脂质症是因为血红素生成过程中的基因变异，一旦接触日光就会变成烈性的毒素，并能引起至少八种类型的血脂质症。在最严重的血脂质患者体内，血脂质会蚕食聚集区域附近的组织与机体，使患者严重贫血，面部器官腐蚀，尿液呈紫红色。1440年，法国的德莱斯男爵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曾是圣女贞德的战友，但他退隐于马神库勒后，迷恋上了炼金术，希望在血中发现点金石，而把300个儿童放血折磨致死。瓦拉吉亚公国的督军弗拉德四世的绰号叫 Dracula，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吸血鬼伯爵最常用的姓名。Dracula 的本意是指魔鬼，或者是龙的别称，他的败血注入的方法更夺取了千万人的生命。而最熟悉的莫过于17世纪匈牙利霸托里的伯爵夫人血腥世界。这个向仆人学习妖术的美丽女人，在自己的塞伊特城堡里虐待杀害了300多名的少女，并快乐地喝她们的血，甚至把血装满浴缸沐浴，用这个来保持自己永远的青春美丽。不难看出，以上3个都是贵族阶层的人物，并且拥有金钱地位。这就是在若干年以后，以他们为蓝本的吸血鬼文学作品出现时，对吸血鬼美丽、优雅、气质、诱惑和强大的雏形，并且充满浓郁的情欲色彩。不过，很多人对吸血鬼都有一个误解，绝不是说你被吸血鬼咬了之后就变成吸血鬼，而是吸血鬼将他自己的血让你喝了之后才变成吸血鬼，这就叫做吸血鬼之吻。这种病的成因一直是个谜，多数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有案例是近亲通婚所致。这种病较多案例都是贵族，当时的贵族为了门当户对，很多都是与有血缘关系的人近亲通婚，这很可能就是引发病变的一个因素。所以传说中的吸血鬼大多数都是以贵族为背景的原因可能就是如此。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5岁女孩卡西科纳夫天生患有一种罕见脂质症，他一见阳光身上就会起水泡，甚至连普通的灯光都会伤害他。所以卡西终日生活在黑暗中，而且像吸血鬼一样不时要输入血液补充血色素。另一个案例是在中国杭州，一位女大生的痛经痛得不同寻常，人家来 MC 的时候肚痛，但这位女大生则是来 M 前一周就开始痛，反倒是 MC 来了以后就渐渐不痛了。她辗转多家医院求诊都没有找出病因，杭州医院内分泌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将他的尿放到了太阳底下晒，终于找到了问题，就是他得了吸血鬼病。纷纷染患者的尿液在阳光下会变成暗红色，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吸血鬼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晒尿，当然前提是你可以拿到他的尿。脂质症的病患可能饱受色素沉积之苦，不能晒到太阳，不过脂质这种大量吸收光能的特性却在医学上大有用处。早在1920年代，就有科学家在老鼠身上注射脂质，观察到脂质在紫外光下产生荧光的特性，可以用来定位肿瘤的位置。接着在1990年以后，利用色素吸收光能产生自由基破坏癌细胞的光动力疗法，经过许多临床试验，改良后的脂质衍生物已经成为食道癌缓和性治疗的一环。医学发达的现今，我们对脂质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吸血鬼的起源却无从考究。试想一下，如果说吸血鬼真的是因为脂质症的患者而造就的神话，有没有可能每一个神话的背后都隐藏着某个疾病呢？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